这品牌包包的钱是您随便吃顿饭的钱，但是今天1999块钱买到3箱18瓶茅香原浆酒，还有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三网通用，没有最低消费，没有月租，4007108888，4007108888，保证每一滴每一瓶都是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的原浆好酒，真品真酒，如果有假，甘愿处罚。40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先看先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加油拨打4007108888，400710888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最近，西班牙一名五旬女子植入 3D 打印的人造胸骨，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这也是目前 3D 打印技术在医学领域完成的最大的、完全根据患者特征来量身定制的人体植入物。事实上，采用 3D 打印制造出的产品早已琳琅满目。 3D 打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为何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和 3D 打印？未来在我国 3D 打印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3D 打印还有什么你不能。北京时间20:2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 3D 打印还有什么你不能。 3D 打印这个词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它已经并不陌生了哈。如果要问您现在的 3D 打印机有什么不能够完成的任务，恐怕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准确的答案。刚才在导听当中也介绍了哈，说日前 3D 打印技术呢又在疾病治疗预防领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西班牙有一名54岁的癌症患者在自己的胸腔内植入了 3D 打印技术制成的世界上第一个胸骨加肋骨的一体式植入物哈，同时呢，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完全根据患者的特征来量身定制的 3D 打印人体植入物。同样啊，我们说这个中秋佳节就快到了，那现在市场上这月饼大战也如火如荼。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啊，这私房月饼创意口味廉价路线成为新宠，其中这个性化的 3D 打印月饼也成为受大家宠爱的这个香饽饽哈，很多人觉得用 3D 打印出来的月饼可以聊表自己的这种心意。我们说不管是从医学领域的人体器官移植，再到日常生活消费当中的小小月饼，这不知不觉啊 3D 打印已经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而未来它还会为我们人类发展进步带来哪些新的价值呢？今天我们就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知名的 IT 专家包然包老师一起来聊聊 3D 打印还有什么你不能。欢迎包然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哎，刚才呢我们在新闻当中说到了，就在前两天，西班牙有一名女性哈，她是非常幸运的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刚才说是胸骨加肋骨一体 体式植入物。 没错。 嗯，他是一名癌症患者，那通过这样的技术呢，可以说是给他的身体这个器官再造了， 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了。 哎， 非常棒，这个。 所以我想问问您哈，就是这个 3D 打印机打印的所谓的金属钛进行人体植入，这是不是第一次？怎么来评价这次的一个新的变化？ 我翻阅过相关资料啊，如果是说这个利用金属钛来打这么大范围的进行这个骨骼的这种打印三 D 打印，应该说是第一次。 嗯， 但是呢，相关的打印人体器官呢，应该说不是第一次了啊。 嗯， 这个无论是这个最早的一例，应该是在荷兰吧？用三 D 打印的方式打印了这个心脏啊，人工心脏 啊。这心脏应该是我们人体特别最重要的一个心脏器官，这个器官哈、 啊。而且咱们国内现在也可以有三 D 打印心脏了， 我们也可以完成， 也可以完成了啊，也可以完成了。所以说，这个能完成呢，其实就是得益于一个什么呢？就是心脏本身的数字模型，它已经建立起来了。 嗯， 说白了，三 D 打印也没那么复杂。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在电脑的控制下挤牙膏。 用电脑控制下 挤牙膏，哎，这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说啊，这个平时我们所理解打印，一说打印呢，就是在纸上啊打印几行字啊，打印一张图片啊图画，那是二 D 的，就是平面，是吧？哎，实际上如果我们把那张纸啊，这个凑近眼前看，仔细放大镜的看，它也不是平面的，它实际上是墨粉和那个墨汁儿，对吧？你喷上去以后，也是有些许的高度的。 是你离近了看、能看出来， 有颗粒嘛，对吧？ 嗯。 然后，但是呢，这个 3D 打印呢，就把它发扬光大了。实际上就是说，用根据要打印的物体。选择不同的材料，可以是金属，是吧？可以是塑料，也可以是奶油，啊，还可以是这个面粉啊，这都可以啊。根据不同的材料，然后呢，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材料，在电脑中有一个数字的模型，就叫 3D 图纸。然后呢，通过这个所谓 3D 打印机啊，就和挤牙膏很像的，就是不断的往外挤这个材料，然后一层层的把这个材料堆积起来。 是根据输入的那个模型 啊，电脑模型堆积起来，反正打到最后堆完了之后啊，就成了最后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前两年吧，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成龙的那个电影《十二生肖》，是吧？这个、 就虽然是成龙这功夫片的代表、但是里面有很多高科技在里头。 高科技，当时不是弄个牛头是吧？为了骗那个诈骗犯对吧？这个国际犯罪分子，他们就自己伪造了一个牛头啊，把真牛头藏起来嘛，对吧？那个牛头怎么出来？就是 3D 打印出来。 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当时他们是用了一个设备哈、应该小小的一个盒子， 一个立方体啊、玻璃式的立方体，然后把就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啊，然后这边电脑输入数据文件，这边刷很快就出来，然后再喷漆啊什么之类的。但他那个有点夸张啊。 夸张在哪？ 速度没那么快 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 3D 打印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他那简直就是瞬间你眨眨眼好像就打完了，远远没那么快。要打印那么一个复杂的，因为它是文物的复制啊，我估计得好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 哎，刚才包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给大家总结一点，就是这个 3D 打印它其实有特别关键的几个要素。首先你得有一个 3D 打印机， 对， 另外呢你得有材料，甭管什么材料， 对， 各种各样的材料， 没错没错。 然后呢还得有基于你想打印的这个东西的一个数据的 图纸 模型， 三 D 模型， 输入到电脑当中，然后才三样凑在一起可以完成。 没错。 而且说到电影当中的这个片段，其实很多外行的朋友，其实我们说看热闹嘛，外行看热闹，看电影大家也是个娱乐。 对。 很多时候我们会留意到像一些所谓的大片，尤其最近刚刚上映这个《蝶舞》，很多人去看阿汤哥，但其实里面也有特别炫的一些技术， 是， 像什么突然就打印出一个。我不叫打印啊，就大家会理解是突然凭空就制造了一个这种人的面部。 人皮面具吧， 哎，对对对，人皮面具， 那也是 3D 打印技术啊， 也是 3D 打印， 靠 3D 打印，其实这些东西啊，传统意义上都可以手工来做， 嗯， 它手工来做费时费力，当然它的价值也高，对吧？但是呢，如何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咱们就说刚才牛头 3D 打印是可能需要上百个小时，上百个小时无非就是四五天时间 啊， 你传统那个手工艺人要做那个东西可能要做一辈子才能做一个啊，而且你还不能实现精准的复制，精准复制像人皮面具这种的还是靠 3D 打印啊， 是， 所以在这个，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说啊， 3D 打印不是个新技术啊，它的发明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概念， 都跨世纪了， 哎，跨世纪，只不过说它的技术不断在成熟，对吧？到了今天，哦，可以大范围的推广了，可以大范围的应用了。它在制造业领域呢，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堆积制造。 堆积制造，像搭房子一样。 哎，就是挤牙膏，更像挤牙膏啊！你想，就一层层的玩意儿。传统的制造是什么呢？先制造元器件，然后再拼装，对吧？ 你一个汽车就不同的轮子在拼装，然后呢这个或者说是单个轮子的话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冲压整体成型， 嗯， 对吧，你像我们有的那个说好的这个轮胎或者好的笔记本电脑，苹果那个 MacBook Air 说我的外壳是什么整体成型， 嗯， 就原来一大块铝锭是吧，一大块橡胶，然后削往下削啊，削减， 嗯， 这种方式呢是属于适用于流水线大工业制造啊，批量成千上万台在流水线上走， 这也是目前我们传统工业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吧， 最普及的 嘛，最普及的， 但它有很大的缺点， 嗯， 第一是什么呢，没有个性化，反正出来都是一样的嘛， 啊， 是吧， 对，流水线生产的嘛， 都是一样， 嗯， 第二个呢也挺浪费的，人家计算过嘛，你就以苹果那笔记本电脑为例，你要是它的边角料就是没用的，它是把东西削去啊， 嗯， 就像你在一个石头里雕出一大卫的雕像来一样，你把这东西削去以后，你想想这个其他边角料其实就浪费了，你又得回炉重炼，环境污染，材料浪费。好，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在另一个极端，我们能不能把它像挤牙膏一样把它堆出来， 嗯， 对吧，原来是从一整块石头中呢把这个东西给它削出来，现在是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呢一点点把它堆积出来， 就是反其道而行， 反向行之啊，这就是堆积制造。只不过 3D 打印这个词怎么流行开的呢，就是第一 3D 大家都听得懂，立体嘛， 嗯， 打印大家也听得懂， 嗯， 所以呢这个企业为了推广 3D 打印，哎，3D 加打印， 就跟我们说咱起名字起个好听的好记的， 对对对， 有点寓这个寓意的啊， 对对对对， 上口的， 既能乍一听能接受，又仔细一品呢还觉得很高大上， 哎， 这就是在品牌营销上一个很好的策略， 哎，但其实在业界呢它叫 堆积制造 、 堆积制造， 嗯，所以为了让它更便于大家所理解，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 3D 打印， 对， 但是一旦叫了打印哈，其实很多人还是跟我们的传统打印会联系在一起， 是是， 既然说到了它的那个三个特别主要的一些条件， 嗯， 那也有人说了，你像人体器官这是多么精细的一个， 嗯，是 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构造生理构造完全不一样， 没错， 再加上不管是心脏也好，还是刚才说到的这个西班牙这位五十多岁的这个阿姨也好哈， 嗯， 她用这个胸骨和肋骨， 嗯， 啊，用了一个整体式的这么植入，我们在想人体这么复杂，那它到底这个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才能把打印出来的这种金属态的所谓的器官移植到身体当中，而且能让它继续工作呢？ 你这个提的非常好，这是 3D 打印的关键问题。 嗯， 所以说 3D 打印啊，也就是堆积制造这个行业，它不是个孤立的行业，它离不开它的上下游，对吧， 嗯？ 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上游环节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3D 建模。 嗯， 因为你一切的3D 打印机是很笨的，他自己什么也不会干，他只知道听从电脑的指令， 他就重复你的指令， 哎，重复你的指令， 嗯， 那么就是电脑里那个 3D 的模型很关键。 3D 模型呢分两类模型，一种是无机物的模型，一种有机物的模型， 嗯， 无机物就是一个手机啊，一个鼠标啊，就是无机物的， 嗯， 这些东西可以凭空设计，就直接在电脑里，你像包括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的全球的制造业也都是用电脑来进行 3D 设计嘛，对吧，首先我设计一张桌子我用 3D 设计， 嗯， 这个是凭借设计师的想象就可以设计了，设计完了之后啊，生成 3D 的模型就可以交给车床来进行加工制造， 只要它能用，不影响它的使用功能，嗯，然后你这个极具个性化美观啊什么的， 哎， 你可以天马行空， 都可以天马行空， 嗯， 但是这个有机物不行，就是有生命体的物质不行，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体，你这个来不了一点差错，你还不能天马行空， 嗯， 只能什么呢，只能去扫描，就是人体扫描，哎， 嗯， 人体扫描也不是一个新鲜的技术，我们知道说做个 CT 啊，对不对， 嗯，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体扫描嘛， 就我们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都会做这种， 只不过那是比较初级的扫描，应该是在我想想2004年2005年左右， 10年前了， 啊，10年前那时候我还是做 IT 的记者， 嗯， 做媒体，然后呢那时候呢我记得采访过一次很有意思，当时是实现了全世界首例啊，英国的科学家，就全联合国的科学家，以英国的皇家科学院为首啊，全球的科学家实现了计算机科学实现什么呢，还有医学家实现了对人体的完整扫描， 哦， 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这个是在还是在物理层面的啊，不是在基因层面的，还是在物理层面的。 那什么怎么理解这个完整？ 你相当于可以这么想象，拿极薄的刀片把这么个人呢不让他死啊，他死不了，还从头到尾 切一遍，是吧， 切了无数片 啊，切片， 哎， 啊， 把每一个，而且是横着切、竖着切、斜着切、纵着切， 嗯， 切完之后把每一个切片，薄薄的切片都扫描进去，计算机生成它的数据， 嗯， 也就是说这个人哪怕过了百年之后他不存在了没关系，只要有这个文件，随时只要那时候技术允许啊，我们还可以复制出这么一个人来， 嗯， 当然不能复制出他的思想啊，就是他的身体，这个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里面的基因，然后那些 那个 是不行的， 那是另外一个领域了， 啊、 那是克隆是吧？那是另外一个领域了。但是说从物理的层面，把人过去是解剖嘛， 嗯、 啊，现在是把人虚拟切片。好，这一步很关键，但这一步的技术，你想十年前就做到了。这十年随着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不断加强，还有精密的扫描能力也在不断加强， 嗯， 所以说这就实现了说可以快速的对一个有机生命体，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啊，进行什么呢，相对比较快速的扫描， 嗯， 扫描完了之后再根据它的病理情况，哎，哪些部分需要打印， 嗯， 是吧，就我记得咱们国内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是在南京好像是， 嗯， 还是在江苏的哪个城市，有一位师傅啊，他当时是工伤啊，工伤以后头部啊受了伤，这个头骨凹陷了一块，你传统的方法就没法给他补足 恢复、嗯、 恢复很不美观嘛、 嗯、 这个患者个人也很痛苦，就是借用 3D 打印的技术，哎，把它扫描了之后，整个的头骨呢就和正常人一模一样， 嗯， 啊，这个就是 3D 打印带来的好处，扫描的好处。 总之，在医学领域的话，它要想去帮助我们修复身体或者是某个器官的话，它首先得基于一个扫描技术， 必须得扫描。 这其实是脱离 3D 打印的一个另外一个技术领域 另外一个领域 。但是这个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相当成熟了啊，这是第一个它的上游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算是下游相关的吧材料。你比如说啊，如果打印食品。那就得需要什么呢，用这个可以吃的东西打， 嗯， 对吧，你不能说用这个金属来打，打完了只能看不能吃嘛。我前两天在网上还看了一个视频，很有意思的，也是国外的创业者，他们只能什么呢，他们的叫食品打印机能够完整的打印出一整套的西餐大餐 啊， 从前面的头盘啊，到这个牛排，到这个甜点啊，而且呢它的就是天马行空，你想设计什么样的花纹图案是吧，立体造型都能给你做，就它烤出的牛排，煎出的牛排可以是立体的、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也都是基于 3D 打印机。 我就在想哈，现在我们比如去给出去订个生日蛋糕什么的啊，咱们就是有那个图册嘛，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张图啊， 生肖上面几个字儿什么之类的，都是拿师傅拿那个裱花 一点 裱，哎，那如果有 3D 的话，我们就是。我就是设计师，我想让你怎么给我设计就怎么设计，是 吧？那当然了，对，所以说将来就是可以这么说，传统的如果在食品打印 3D 打印的进一步的普及啊，主要是在于价格比较低，然后呢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材料的成本比较低，然后它的时间比较短，效率比较高，如果能实现的话，说实话很多传统的蓝翔技校的这个餐饮专业估计不太好招生， 要受冲击了，估计、 啊、改一个名字叫 3D 打印食品专业、 嗯、所以这是根据我们的技术进步哈，所以大家很多领域可能都会为之受影响， 没错没错。 说到这个食品打印，刚才我在新闻当中也说了，这中秋节快到了嘛、 嗯、 那今年市场上大家也发现了哈，这种 3D 打印的个性化月饼，其实很多商家还有包括这个电商平台和微商都在上面下功夫。 对 一开始哈我有点不能接受，我说这打印出来的月饼它能吃吗、 啊、能吃能吃、啊，没问题，只要是他那个用的材料是这个合法的、健康的、可以食用的材料就可以了，是吧？ 其实也是为了投其所好，因为很多人吧，他就是觉得这种所谓的定制他很喜欢。 对， 我看了一下这个介绍啊，说像这样的月饼的单支价格大概是在90到500元之间， 啊、不便宜。 对，不便宜，跟传统月饼相比，这个不便宜。 对， 很多人呢是，比如年轻人是为了孝敬父母长辈的，还有就是情侣之间为了告白的， 是， 所以想点这个新花样哈， 是， 就觉得它非常有趣。 对， 这可能是不是也是在 3D 打印技术在我们的生活领域应用当中，人们开始越来越能够接受它了，就现在它到底在我们身边哪些领域潜伏着，它在发挥着作用？ 应该说可以说我们能想象到的领域它都渗透进去了。 嗯， 比较贴近身边的我们可以说是打印的这种的所谓的工艺品，打印的食品，打印纪念品，这都是没有问题了，甚至于打印家具， 嗯， 啊，打印我们日常的家具啊，这个那么至于像打印一个小杯子之类的，那都是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小儿科是吧、 啊？自己买一个民用的，就是入门级的 3D 打印机，在家里自己都可以做了。 那我比如想，这女孩子喜欢高跟鞋， 哎， 或者喜欢珠宝设计， 也可以， 我都可以让她来打印。 然后还有是可以打印服装， 嗯， 啊，打印服装，你只要有那个数据文件就可以。第三个是它比较大型的是大型工业制造，你像火箭， 嗯， 英国人用它打印出过火箭。俄罗斯人用它打印出过飞机， 那能飞吗？ 能飞，我就是无人机啊， 6米长的，翼展大概是12米、 oh. 啊，机身的长度大概是6米的无人机能飞了，只花了3700美元、 oh. 啊，还不贵啊，当然这个无人机相对比较糙一些啊，不是那么好。波音公司已经在它的这个高端的工厂里头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机翼的制造，那可是正儿八经的飞机啊， 嗯， 对吧？它要，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打印人体器官，它所需要的是精度，对吧？你因为特别精细嘛，但是你要制作飞机翅膀这个东西，机翅这东西，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呢？是恶劣的环境， 嗯， 对吧？你也来不得半点，还有强度，对吧？ 嗯、 它对材料的要求和设计要求好。那么这是我们林林总都有，包括还有在太空之中， 嗯， 你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火星移民，因为这是美国一直在这个计划，也是全人类的计划嘛，对吧？火星移民，说你要在火星上建立殖民点，你不可能一开始把所有东西都靠火箭往上运，太贵了， 费劲了 ，费时间又贵啊！你发一次火箭也运不了多少东西，关键是，你大量的东西得通过就地取材来做， 嗯， 可是，在火星上你还要营造人工重力环境，对吧？你还要再营造这个工厂， 嗯， 很麻烦。一开始的时候要靠 3D 打印技术。 嗯，那就是我们带材料上去，在现场做， 对， 哦， 或者就地取材当地的材料就可以。 嗯， 只不过我们带一个能够加工材料的东西就行。 哎， 啊，带好了原材料，现场做，做完工具，做完这个工具，再利用这个工具做下一个工具，让如此来递进和演进。 嗯， 还有一个领域也挺可怕的，就是军火。在网上已经就在黑客网络里啊，全球有一个叫洋葱网络，黑客网络里已经早就有人在兜售各种枪支的那个 3D 的数据模型文件， 已经流这个等于泄出来了，流出来了，是吧？ 对，全世界有相关的不法分子已经试验过用这个下载的数据文件，但是购买的啦，肯定是这黑市交易啦， 嗯， 网上的， 嗯， 然后用塑料 非法交易， 用塑料就工业塑料啊，工业塑料打印出了这个采为材料，打印出了手枪。这个手枪呢，能发4到5枚子弹。 嗯， 当然打完这4到5枚子弹，这个手枪就作废了。 因为塑料材料， 它 毕竟 高 温啊，高 温受不了。 嗯， 但是你想，这个真要是作案的话，能打4、5枪真枪啊，真弹啊，也可以了。 哦，你看刚才听了包老师这么介绍，开始我特别欣喜，我觉得这个 3D 打印啊，这咱人类真是太智慧了哈。发明了这么好的一个技术，这也让我们突然后面说的这段话，又让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个科技进步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好的一面去让它服务于我们的生活，然后尽量规避掉坏的一面。 没错。 但说了这么多，哎，我们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那这很容易啊，我不是把那3样聚齐了，我自己在家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吗？那我们在一小段片刻过后，接着和包仁老师再来探讨几个问题，就是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另外和传统的咱们制造业相比啊，它的优势具体又在哪儿？目前我们国家的 3D 打印技术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未来发展趋势怎么样？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FM 100.6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方漆，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最近，西班牙一名五旬女子植入 3D 打印的人造胸骨，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这也是目前 3D 打印技术在医学领域完成的最大的、完全根据患者特征来量身定制的人体植入物。事实上，采用 3D 打印制造出的产品早已琳琅满目。3D 打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为何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和 3D 打印？未来在我国 3D 打印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3D 打印还有什么你不能。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 3D 打印还有什么你不能。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知名 IT 专家包冉包老师，再次欢迎包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哎，刚才呢包冉老师结合我们今天两个新闻哈，一个是西班牙有一位女性，她是接受了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这个胸骨和肋骨啊，她是一名癌症患者，等于说因为 3D 打印技术而获得了这个继续维持生命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哈。那同样我们也说了，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市面上还有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月饼啊，中秋佳节快到了，很多人会用这种有心意的月饼来馈赠自己的亲朋好友。那刚才包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其实 3D 打印哈，大到我们说飞机翅膀，然后甚至火箭啊，还有我们医学领域的应用，小到日常生活当中您打个杯子打个碗打个高跟鞋打个衣服什么的，这个应用起来太广泛了。也说到了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模型啊，还有这个打印机啊，以及你需要的材料啊。那这么听起来，岂不是我们在家自己整一个小的打印机就可以，再整点材料，想打印什么就可以打印什么了，有这么容易吗？ 理论上说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有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必须还得有一个那个数字文件。 数字文件 就是你想打印的那个物品，你得有它一个在电脑里的 3D 模型文件嘛，对吧？ 嗯， 你没有这个模型文件，你是什么也打不出来的。 那我特别想，就是因为可能很多女孩子哈，对于这种这个电脑啊，这种数据啊，其实是有点发怵。 对， 那这个源头，这个文件源头来自 这个文件源头，就是现在牵扯到 3D 打印行业的另外一个很重大的全球性的问题，就是盗版问题。 嗯， 对吧？你比如说设计，咱不用多说了，设计一个这种的 3D 模型文件其实很费时费力的， 哦， 对吧？打印倒很简单，文件灌进去装进去，摁几个按钮 OK 开始，是吧？它就开始打了， 后面都是非常机械性的 机械化的。对，那你这个设计这个文件，无论是高跟鞋呀，包包啊，衣服啊，这东西恐怕还是比较有点费劲的，这东西啊。 嗯， 那这个而且包括甚至很多一些刚才谈到了一把武器的这个枪的这个图纸文件，还有是这都涉及到安全，这不能随意流出的，对吧？ 嗯， 那么这像这些在，可是这些呢你又不可避免的又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你数字化了， 嗯， 又放在互联网上流通了。因为有的人也说未来可能品牌服装卖衣服啊不再卖实物 啊，虚就是直接上身试的那种，是吧？ 给你卖个文件，哎，反正你通过摄像头可以在线试， 嗯， 试完之后呢，直接把 3D 文件就发给你了。 你自己在家做是吧？ 你自己在家做，也有这么种夸张。 我的服装我做主是吧？ 对，有点夸张啊，但是说事实上。可能衣服还例外一些，但是在有些家具上可能真能实现这样做， 嗯， 对吧？真能实现这样做，尤其是它能极大的节省运费啊。你比如说我原来是个中国公司啊，我可能对一个在美国一个小镇的客户，他想我买我的这款这套家具， 我得运过去， 我单为他运过去，那个运费可能是这个家具的售价的十倍都不止，可能是。 您是从商家的角度来考虑，我从老百姓角度考虑，就是说，比如我买个家具，这师傅还得吭哧吭哧给我搬上楼，是吧？ 对对对。 我如果能自己在家打印，我都省得让他给我搬了。 对，都不用拆门框了哈，属于。所以说，这个在未来呢，应该说，随着说，因为我们看 IT 技术的发展啊，是属于它的终端产品的成本，它是不断在降低。那就遵从于摩尔定律嘛，对吧？然后千家万户，过去我们还能想象，现在这个手机，现在我们一款主流的手机都能顶上过去一台大型机的计算能力了。 嗯， 啊，过去一台大型机，你不穿个白大褂，换上拖鞋，戴上头套，你都不能进，对吧？ 不能接触 的啊！现在随便拿在手里玩着，不想要了就换个新的，所以终端的成本一定会大幅的降低。 嗯，3D 打印机也是一样。那么好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制约3D打印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恐怕你要花钱买这个 3D 模型文件， 嗯， 啊，不排除有爱好者自己设计的，但是这个设计的如果是 除非你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哎，如果一般的用户恐怕还达不到这个水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网上恐怕像现在的盗版电影、盗版电视剧一样、盗版音乐一样，现在网上也已经出现了盗版的 3D 打印的数据文件。 嗯， 这点也挺可怕的，说实话。 是我们说，原来我们也做过网络安全的问题哈。其实大家也说到了这个网络日新月异，同时其实它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所谓的漏洞在里面啊， 是 威胁着我们的一些安全。 是这话。 所以说到这个源头，不光是产权的问题，也包括安全的问题在里头。 对， 嗯。 那么好，这是属于从 从数据文件的角度来讲的，模型文件的角度讲。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什么？就是材料。好，材料实际上是一个大金矿。 嗯， 说实话，把它起名叫 3D 打印还真的很有道理。为什么呢？我们传统的打印机最贵的是什么？ 最贵的 是墨盒。 墨盒啊，对，消耗品是吧？大量消耗。 其实打印机不贵，现在你买个打印机几百块钱，好多种功能集成的，不像头几年。头几年我记得十几年前，哈，打印机也挺贵的，都两三千块钱一台。 嗯。 现在都很便宜了，对吧？就是几百块钱。但是呢，你不要紧啊，打印机很便宜啊，你随便买，买你总得打东西吧？ 总得用我这墨盒。 所以就是第一贵的是墨盒，第二贵的是纸，你不断的打纸，这实际上就是提示我们，就是耗材。也就是它的材料是很贵的、 嗯、 那这个材料里头呢，我想呢恐怕就有了很多的商机。第一个商机就是什么呢？材料的安全性认证。因为现在尤其打印出自己要用的东西，你比如喝水的杯子或者家具，打印张床、 嗯、 谁不希望是一个安全的无污染的东西。现在大家都不太放心说在街上家具店买的是甲醛呐、啊、什么超标、啊、 小店里买 的没有品牌的。 对、 嗯、 那现在以后大家如果 3D 打印的话，那如果这个材料本身认证了是绝对安全的，它不用天生不用粘合剂嘛、 嗯、 对不对？它采用加热融化来凝固的方式， 少了很多环节、啊、 少了很多环节。哎，这是不是一个商机？第二个商机是什么呢？食品的安全，对吧？你如果打印自己打印吃的东西的话，那能吃入口的也是食品的安全。第三，如何大批量的生产这种可低成本生产大批量销售这种 3D 打印的耗材，也考验着这个很多的在这个领域的创业者或者相关的从业者。 嗯、 啊、因为你最终 3D 打印机可卖出的数量是可预估的，但是能够耗费的 3D 打印材料的数量是不可预估的。 哎，所以刚才也总结了这两大点哈，也是我们说现在这个 3D 打印技术，其实我们也谈到这也是跟传统制造业相比它的一些特点在里面了。其实前段时间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是专门主持了专题讲座，就探讨哈说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和 3D 打印等问题，而且呢会议当中也提出要促进中国制造上水平，那既要在改革传统制造上补课，也要瞄准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也说到了要把中国制造，这个制是治理的制哈，不是咱们说那个制作的制，要把中国制造的改革进行到底。其实我们对咱们国家的这个情况咱们国人都了解哈，我们一直是一个手工业的大国，对吧？ 对， 我们这个制造这个环节呢，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自己的优势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总理提出了要在这个加快发展先进制造，还有包括 3D 打印、 嗯嗯、 目前我们国家 3D 打印技术水平怎么样？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目前的不足又在哪？嗯， 应该说呢，咱们一开始提到过 3D 打印的核心是堆积制造。 嗯， 这块领域的理论研究呢，在咱们国内的制造行业呢，其实动手也比较早。 嗯， 但是呢，应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在理论研究和实验层面， 嗯， 没有大规模进入到实际的应用。这些新技术自打这个 3D 打印这一波热潮从国际上又兴起来之后啊，又传到中国之后 被卷进来， 又再卷来之后啊，这才发现重新开始奋起直追，但依然还很落后。 嗯， 依然很落后。落后表现的第一， 3D 打印机这个设备本身还无法实现超大型的打印。 嗯、 你比如说做鸡翅膀，我们可能现在还做不了。 这飞机翅膀， 对，飞机翅膀， 不是那个， 不是烤鸡翅膀，烤翅，对对， 大型的飞机， 大型的飞机，哎，机翼你可能还做不了。 嗯， 这个打印个什么其他的小东西、小物件啊，和中等尺寸物件还行。但是你衡量一个，既然是先进制造业的话，你这个超大规模的零部件器具的生产，恐怕是一个衡量的关键， 代表你的水平， 代表你的水平，这是第一点。 嗯、 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 3D 打印的材料的相关的生产和应用上、 嗯、 这个呢和 3D 打印刚才说的其实没关系，它属于材料科学。 嗯， 对吧？材料科学是基础性学科，实事求是的讲，咱们国家在基础性学科这几年不是这几年，这最近几十年落后很多。 嗯， 啊，落后很多，基础性学科也在奋力赶上。我也认识，并且有些是认识，有些是仰慕很多的基础领域的科学家，尤其是中青年的科学家在不断的努力，这是非常值得人钦佩的。但是原来我们的落后的拉的东西比较多， 在补课嘛，所以说嘛、 啊，而且基础学科不容易出成果，对吧？你这个基础学科它不像应用层面，你稍微一搞它就出一个创新。 嗯， 基础学科呢基本上你得等到啊可能是一二十年的积累，发现一种新材料，然后有一种新的这个东西。 这是本身它这个学科的特点，在全球范围都是 一样啊，都是这样。所以你一旦落后了，你就有一个补课的时间。 嗯， 当然也可以通过产权引进的方式来引进，但是像这种极为领先的材料工艺 各个国家 不好引进哈、 嗯，大家都包括换成咱们自己，咱们也不会轻易的拿出去换钱的，这个是无价之宝，是属于、 嗯。但是材料这个领域，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3D 打印技术要想更进一步的， 很关键的、嗯， 它的非常基础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对。 嗯、 那么当然我说的是先进，就最顶级的那个，在应用层面没有问题。我坚信 打个西餐什么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坚信，包括在中等规模的生产制造也没有问题、 嗯、 啊，规模性制造也没有问题，就是说。但是中国我们有个最大优势，我们有市场，是吧？我们有这么多人，3D打印有一个最大好处是能实现个性化的定制，能这么大的应用市场，这么多的消费人口，这么多的 B2B 的产业链啊，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只要有市场，就会激发很多人为之努力，是吧？ 啊、对， 就有很多创新的源泉。 没错，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用市场来换取时间，用时间来追赶技术，啊、用技术来奠定我们的领先，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流程。 这三句话说的特别好哈、 嗯。 那最后还想请包然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从全球范围来看，未来3D 打印技术它的发展趋势又会如何？会不会瞬间就真的把我们生活整个 覆盖掉？不会，没有那么快。因为这个、传统的制造行业也发展到一个登峰造极了。应该说，第一，即使在发达国家，消费者依然对大规模、大批量、低成本的产品。同质化产品有需求，依然还是有需求、 嗯、还是对这些感兴趣的、 啊、因为它物美价廉又有质量的保证，非常标准化，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呢更是对这个有需求、 嗯、 再加上3D打印目前的总体成本还是高，对吧？总体成本还是高，所以还有待时日，还有待时日、 嗯。是，但是不管怎么着哈、啊嗯，这是一个 方向， 对方向也是社会一点一点不断进步，科技不断进步，在引领着我们在一步一步往前走。 没错。 我们说 3D 打印体现了信息技术与先进材料技术，包括数字制造技术的密切结合，也是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重要方向。那我们也看到哈、啊，说现在 3D 打印已经在航空航天啊、汽车啊、生物医疗啊、模具制造啊、文化创意等领域得到了初步应用，产业的规模增速也很快。我这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哈，有关数据显示，我国 3D 打印产业规模2013年呢是20亿元左右，2014年呢达到了37亿元左右。那未来5年，我国 3D 打印市场规模还将实现30%以上的快速增长。所以就像刚才包仁老师说的，我们有市场啊，所以这个市场也会推动我们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的研发人员不停的去为之努力哈。那今天很高兴和包仁老师一起聊了聊关于 3D 打印技术还有什么你不能的话题，谢谢您。 好，谢谢。 嗯，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今天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呢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欢迎您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他